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赵龙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最低气温-2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9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市税务局向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、纳税人发布通告，年底前报告涉税问题；上海要求艺人主播年底前纠正涉税问题；宋庄镇涉疫相关风险人员三轮核酸检测均为阴性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今天，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向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、纳税人发布通告说，今年九月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有关通知后，许多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、纳税人主动联系税务部门进行了自查补税，对个别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，而且经过提醒、督促、警告后仍拒不配合整改的税务部门依法开展税务稽查，选择部分情节严重的重点案件进行了公开曝光，为进一步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，此前还没有关注自身涉税问题或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等，抓紧对照税法及有关通知要求进行自查，并于今年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。税务部门将依通知要求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于税务处罚。对仍拒不自查自纠或者自查自纠不彻底的，税务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今天发布通知指出，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更要严格遵守税法规定，年底前纠正涉税问题。据通州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的统计，12月19号到21号，通州区已对相关风险人员开展了三轮核酸检测，累计完成22,977人次，检测结果都为阴性。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介绍，19号出现的病例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提示，及时向社区报告，履行个人义务，病例所在划清划市，没有执行人员管理要求，及时排查发现风险人员，落实单位责任，不报、瞒报、谎报涉疫信息或不配合防疫工作的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85岁高龄的艺术家韩美林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举办的个展《那天为书》今天开展，展出他把独特古文字艺术与当代器物相结合的多件艺术作品。详细的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。你好，天池。 你好，主持人。 韩美林的天书艺术是怎样的艺术形式？它是怎样与现代器物相结合来创作的呢？ 好的，这次韩美林呢，在这个故宫午门的展览是继2019年他的这个生肖艺术大展之后第二次在故宫的展览。那么，他的这个天书艺术呢，实际上是韩美林历经数十年，从散落多地的甲骨、石刻、岩画、古铜、古陶、青铜、陶器等等这些历代的文物上，去搜寻记录的数万个古文字的符号，同时呢，也是把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汇集成了这种一种独特的书写的形式。那么把古文字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特点，再结合他自己的书法的一些领悟，那么形成了这样的被他自己称为天书的这样的一种书法的一种状态。那么这个古文字的神秘呢，和历史的旷远以及书法的韵味会融合到一起。那么这个展览呢，也是以他的这种天书艺术作为一个载体和元素。那么他把这个字体呢，拓展到了比如说水墨、陶瓷、紫砂、印染、木雕、铁艺等等这些领域。那么在不同的器物上面去体现这些天书的艺术特点。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艺术特色呢，是把这个古老的这种文字的形态与我们贴近日常生活的一些实用器

绽放，冰雪闪亮，不同语言汇聚相同的力量，我们一样不敢停场，赤子之心依然滚烫，哪怕流过泪，哪怕受过伤，不忘初心的 远方。